時間嚟到8:08，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你聽緊睇緊嘅係千禧年代。早晨，我係蕭樂文。先講靶場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場、粉嶺新圍同埋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嘅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掛起紅燈指示。國家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呢幾日咧，大家都關注到有關於咧係香港同日本之間嗰個嘅航空嘅航班嘅安排啊咁。日本政府咧早前就宣布啊，今日起啊，嚟自內地同埋港澳航班咧，只係能夠用成田、羽田、關西同埋名古屋中部嘅四個機場。咁其後咧其他日本嘅機場好似北海道嘅新千歲啦、福冈啦，同埋冲绳喇叭咧嘅三个机场咧，都系唔可以咁。不过其后一个新进展咧，就系特区政府介入之后咧，就由完全禁用呢三个机场咧，就去到准升唔准降。寻日再有一个新进展，就系除咗四个指定机场之外，亦都俾喺嚟自香港嘅载客航班咧，系用到北海道新千岁、福冈同埋喇叭机场嘅，但系有条件啊，就唔可以咧再有七日之内曾经到过中国内地嘅乘客。另外仲有一啲限制，譬如航空公司由香港去日本嘅航班数目咧，唔可以多过过去一个星期。咁呢个咧就导致到一啲嘅航空公司咧，都因应最新嘅安排咧，系取消或者系减少咗咧啲去日本嘅航班。为咗符合到日本当局咧最新呢个要求啦，国泰香港航空同埋香港快运咧，今日起都要求一啲系前往北海道新千岁啦、福冈啦、沖繩喇叭啦，三個機場嘅旅客咧喺香港嘅機場咧辦理登機手續嗰陣咧，要簽一啲嘅申報表，確認咧出發之前七日咧係未有去到咧係內地逗留嘅咁。如果唔符合咧有關要求咧，可以選擇係退款咧，或者係重新訂個航班。特區政府就話知道咧日本政府呢一個嘅宣布，但係仍然認為咧有關嘅安排咧只係適用於香港同埋澳門前往日本嘅航班咧，認為呢一啲嘅限制針對香港出發嘅航班並唔合理啊，會繼續要求日本當局係撤回。你自己會唔會都係一啲受影響嘅旅客？呢段時間有冇都考慮到係去日本係去旅行嘅咧？會唔會因為呢啲嘅安排而令到你自己有呢啲嘅影響咧？講你睇法，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東瀛遊執行董事圈國全，早晨。 早晨啊，小羅文，早晨各位觀眾。 早晨，圈國全。最新呢、這個安排幾日之間又有一個新嘅變動啊！最新就係可以去三個嘅機場，就係北海道札幌、福岡同埋沖繩喇叭嗰個機場。不過有條件嘅，就係啲乘客入邊咧係冇人喺七日之內咧係喺內地逗留過嘅咁。對於旅行社嚟講，見到日本當局有咁短時間有呢啲改動啦，有啲咩影響咧？你哋旅行社方面有？ 嗱，即係當然咧，今次香港政府、特區政府介入咧，係幫到手嘅。亦都我哋知道咧，喺其實日本當地嘅一啲旅遊嘅聯盟啊，同埋啲商界咧，都係反對佢哋政府咧，係用呢個方法咧，係將香港同澳門嗰、那個入境嘅市民咧，係有另外一種措施，或者唔俾佢過日本咧，係反對嘅。所以咧，就都好開心啦，即係只係好短時間咧，係一次。對我哋嚟講咧，係客人嚟講咧，係比較係方便個改動嘅。咁當然咧，就係提到就係話，入呢個沖繩啦，或者係福岡同埋呢個千歲機場咧，係需要證明自己七日之前咧係冇到過呢個內地去國內嘅。咁就大家 check in 嘅時間咧，就係需要咧，航空公司或者機場就應該有個聲明，有一個俾你簽嘅。咁大家要證明自己真係過去七天咧冇去過。國內先至可以上機。如果有去過咧，就原則上就唔准上機。當然咧，呢個係自己係一個誠實嘅申報嘅，係冇人 check 你嘅。咁但係如果大家簽咗，後屘發生係有原來去過嘅，咁有咩問題呢？過去又冇講到嗰個後果係點樣嘅。咁但係係俾我哋過去其實整體影響唔大，大家即係簽個名咁嘅啫。 即係在於旅行社嘅角度，其實都唔會喺旅行社嗰度要幫或者安排啲旅客去簽呢一個表，都係去到機場先做嘅，即係唔會個責任落咗去旅行社度噶嘛，應該 係即係將個佢咧就將呢一個把關呢個情況咧，因為大家都一定要到機場啊嘛，一定要做呢個 check in 手續啊嘛，呢個把關咧就俾咗航空公司做，咁大家去到 check in 嘅時間咧，相信櫃檔嘅職員咧就會有文件咧就俾你簽翻，你自己係申報我今日飛。 過去七日是沒有到過國內的，是這樣做法的。 嗯嗯，因為關鍵一般即係譬如香港人去內地都是用到回鄉證啦，就未必即係好似即係有一個記錄很清楚可以核實到啊，究竟你如果去日本之前七日是不是有去過內地呢？因為回鄉證很難咁樣就咁睇到嘅。有冇擔心有冇啲客人可能？不知佢可能唔誠實啦，或者點啦？去到之後有機會被發現，然後佢個別嘅情況係要原機遣返啦。如果係咁樣，又會即係點樣安排咧？都會影響到成個旅行團嘅運作嘅，會唔會咧？ 嗱，即係講嘅就咁樣嘅，即係原則上咧就係一個誠實申報。佢亦都冇辦法，相信亦都唔應該會去即係去 check 你。咁你自己話咗冇就係冇噶啦。咁甚至你睇到佢都冇講過，就係話如果呢個客人佢本身。虛報咗嘅，佢會有乜有乜嘢嘅責任？佢哋都我哋暫時睇唔到有咩講嘅。咁我相信呢、這、一個一個係一個姿態上面要做呢一樣嘢嘅啫。咁對整體大家只要誠實申報。咁當然啦，如果你係過去七日有去過國內，你係夾硬假申報而上機咧，咁呢個就係會有一個後果嘅。咁但係我哋睇唔到佢又點樣去 check 咯。 嗯睇唔到點樣 check 咧，都暫時冇確實講個後果究竟係點，亦都唔知啦。 冇錯冇錯。 OK，但我想知嘅幾日之間有一個咁嘅變動咧，會唔會有一啲受影響嘅旅客本身以為啊嗰幾個機場去唔到，原本嘅講法係咁噶嘛？咁會唔會佢哋都已經係退咗團，或者係甚至想退錢？咁而家又可以有條件就去翻啦？咁旅行社會唔會啲特別嘅安排咧？呢方面 絕對會啊！其實呢一個政策咧，就係令到我哋都有損失，同埋真係多咗好多唔同嘅工序啦。咁27号即係通告咗，30号開始已經唔準㗎喇嘛。咁客人睇下佢哋只係一兩日之後就要出發啦喎。咁我哋一定要處理嘅。咁其實我哋喺今日開始已經係過嚟緊嘅一個禮拜呢，我哋喺過去嗰兩日已經係取消咗一啲團隊。咁嗰度應該涉及200-300位客人嘅。咁我哋而家呢就要再 call 返啲客人啦，睇下佢如果未曾有選擇嘅，會唔會再參加翻啲團隊啦？咁、即係如果真係退咗團嗰啲，而佢哋仲有時間去旅行咧，我哋會 call 翻佢哋噶，佢哋都可以主動聯絡翻我哋啦。我哋會做翻啲團隊咧，係出發嘅。咁呢個都涉及咧係幾百嘅人。嗱，除此之外咧，其實就係跟住落嚟咧，我哋而家睇緊咧，航空公司咧，就一路同呢個日本政府係溝通緊，亦都係調配緊。嚟緊嘅一月份或者農曆新年咧，嗰、那個飛機個安排啊，我哋睇到都有部分航空公司可能係被迫咧，都取消咗幾多班機嘅。咁、大家真係要留意住究竟你哋自己選擇咗嗰個飛機或者係嗰個團隊咧，係有冇取消？當然，如果你係跟咗旅行社嘅，我哋一定會主動聯絡你。但係客人，你如果自己喺網上買產品嘅話咧，你自己要留心睇住你自己出發嗰個日子咧。飛機係咪照飛？呢個係好重要嘅。 嗱，冇錯，我可補充少少。譬如國泰嚟講咧，喺今日起咧係前往呢個名古屋同埋福岡嘅航班已經取消啦。舉個例子已經係咁啦。有冇話呢啲情況？其實暫時有冇睇到航班？因為今次咧就有一啲嘅航班係即係受到一啲限制，因為整體香港去日本嘅航班嘅個班次咧個數目上面有個限制，而導致到某一啲航班係要削減啊，甚至要停飛啊咁。有冇話邊啲地區其實最大影響啊？或者旅行團方面有冇話邊啲？去日本的某些地方的旅行团是特别影响大的呢？ 如果他看回国泰他发出来的文件就是讲紧会取消所有飞去名古屋和福冈的。就是说你去了名古屋的，他就会调了飞机，就会同你的机位调了去大阪，因为名古屋和大阪都是两个零钟头车的差别的。但福冈就要全部取消的了。除非你可以转去其他的東京或者係大阪，我相信就可以航空公司如果有位嘅，佢會同你協調嘅。咁就但係我哋都聽到佢哋講就係話，暫時應該咧係睇到1月8号嘅啫，因為佢哋仲要調整緊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嗰個變化嘅。 會唔會話你哋頭先舉個例，名古屋嗰啲要去到大阪，即係關西大阪機場嗰邊係去搭飛機走嘅咁樣？ 係 會唔會出現個情況，你啲行程都有調動呢？ 如果那個調動是即譬如話，我哋舉例大阪同東京其實不是太遠嘅啫，即大家可能如果我哋嘅行程唔涉及喺名古屋，但全部都是大阪京都奈良嘅話咧， 可能坐多兩個鐘頭，來回都坐多兩個鐘頭飛機到啦。咁即係只係影響咧，係喺呢啲咁嘅情況嘅啫。 OK。 咁當然，如果大影響咧，我哋會將個行程咧係改動咧，係令到大家個行程舒服，會舒服啲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有啲客人自己自由行，你係訂咗去名古，可能你訂嘅酒店全部都係名古周邊嘅。飛咗去大阪咧，可能大家就會吃力啲啦。咁呢個咧，就大家要睇住個情況，佢自己去快啲去決定點樣去更改咯。 Okay, 自由行嘅旅客要特別再自己留意多啲啦。 係啊係啊，旅行團我哋可以即係幫手控制，即係好多嘢我哋可以主動，用我哋嘅專業咧，係令到客人係即係嗰個影響減到最低啊。 Okay. 但是主要飛過去就要自己小心啲。 嗯，因為今次航空公司就係唔可以喺12月23至29號呢一個嘅航班數目基礎上面咧嚟緊再加嗰個嘅航班啦。暫時嘅講法都係咁啦。對於旅行社嚟講，會唔會喺即係開多啲團或者加多啲團方面都有多咗限制咧？或者甚至其實今次呢件事件喺咁短時間有一啲嘅政策上面嘅變動啦，都對於香港人去日本嗰個意欲會有一啲打擊咧？會唔會睇到咁咧？ 嗱，我谂咧就大家都即系可能都入完就平啦，对呢个地方都真系可能购物啊，或者食嘢玩啊，安心啊，咁佢哋都中意嘅。咁啊，当然会梗系闹下，即系日本政府点解咁麻烦搞到佢咁样啦。我谂就唔会太大影响到佢哋。喂，咁我决定以后都唔去啦。我谂呢个就唔会发生嘅。咁但系当然对我哋旅行社咧，我哋嘅操作咧系会多咗好多工作，同埋你只系提到。我哋嚟緊會唔會加唔加到飛機呢？最重要就係農曆新年嚟緊啦。嗱，我哋唔好講加唔加到先。佢哋取消咗嗰啲，咁有啲客人可能農曆新年時間想出發都出發唔到噶咯。咁呢個係最大嘅問題嚟嘅。 嗯，咁你哋有啲團又開唔到啦，會唔會又反而因為即係嗰個供應少咗啦，啲機位少咗，可能啲團嘅額都少咗啦。你哋會加價，或者個價格上面因為一啲飛機個額少咗，咁由嗰個機票價格都貴咗，喺個團費面又會加啲咧。 嗱，我哋農曆新年嚟講咧，其實我哋自己睇到我哋嘅產品都賣咗八成半噶啦，八成半都滿咗噶啦。咁就首先就話我哋如果真係航空公司協調有啲地方係唔飛嘅話咧，我哋可能係要留翻啲。其他啲位俾客人調即係轉過去啦。咁你即係睇得啱嘅。如果喺嗰個供應唔夠咧， 係邊個轉？ 咁我哋如果收到航空公司價錢上調嘅，我哋產品跟住嚟新攞嘅機位都係需要上調個價錢嘅。 嗯 ，OK， 即係總之都係睇翻個機票嗰個嘅情況啦，航空公司。 冇錯，那個日本當地嗰個酒店係冇影響個成本嘅。 Okay. 只是在機票成本高了呢，我們就需要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就有向上調的必要的。 OK， 好、啊。 但是報了名字有沒有問題的？ 嗯，明白。好，麻煩軒國全跟你談到這裡先。軒國全是東瀛遊的執行董事，有關於這個最新的安排，就是可以除了四個指定機場之外，是在札幌啦。呢一個嘅新千歲機場啦，呢、這個福岡啦，同埋係沖繩嘅機場嗰度咧係降落嘅，不過就話咧就要係有條件，七日之內咧係冇逗留過內地嘅乘客方面咁。咁歡迎大家打嚟，會唔會都有影響到你一啲旅行嘅計劃咧？1872311，1872311。另外早前政府咧就公布整體嘅一啲防疫措施嘅放寬，包括疫苗通行證取消啦，其中教育局亦都公布所有教職員同埋其他人士咧唔使持有疫苗通行證咧都可以入到去學校啦，所有學生可以係有翻呢個課外活動啦，一啲冇人照顧嘅學生亦都可以留喺學校嗰度活動。其中每日返學校快測呢一個嘅措施就會繼續維持嘅咁。另外全日面授課方面最新公布都係話暫時咧係即係都係話適用喺啲接種率喺指定水平嘅學校啦。不過就會喺出年二月起咧會逐步有序恢復全日面授。二月一號起中學首先係全日恢復翻呢個全日面授啦。二月十五號起小學同埋幼稚園都可以係恢復翻全日面授課啦。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亦都講到今次。特首都話目標1月15日之前會落實呢個通關嘅，一班跨境學童安排係點呢？請你有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早晨。 早晨， 早晨，朱國強，可唔可以講下先講呢、這個二月而家個公佈咧，就係話二月首先就係中學可以全部都可以全日面授課啦。咁啊，二月十五號起嘅小學、幼稚園都可以有一個全日面授課啦。點睇呢個安排？ 咁我諗都醖釀咗好耐啦。其實咧，好多家長啊、學校啊，都係好想盡快全日面授嘅，因為都要平衡翻學生嗰個學業啊，同埋身心發展。咁即係我相信政府呢個安排都係考慮得好周詳嘅。 嗯，但有幾多學校其實而家係未必符合到嗰、那個接種呢個要求，而未全日面授，而日後係受惠嘅咧？ 中學嚟講，其實大部分都全日嘅啦。咁小學咧，我諗陸續都安排緊嘅。我即係估計啦，可能都有五六成咧就仲未係全日嘅，係啦。 嗯，小學咁啊，幼稚園方面咧，因為幼稚園之前係冇得全日面授噶嘛。今次講咗呢個公佈之後，對幼稚園嚟講幫幾多咧？係 呢、這個就都要問翻業界，因為咧就我想有些家長都未必會真的很放心話俾佢全日啦。即使咁樣安排咗之後咧，咁其實始終家長都會擔心多啲啦。 嗯，即係你覺得整體嚟講啦，中學、小學、幼稚園啦，就算有呢個新公佈之後，到二月，你覺得佢哋會恢復翻全日面授嗰個嘅意欲或者安排會係點樣咧？ 我諗中學、小學咧係安排得到嘅，因為即係本身我哋都係全日啊嘛。咁而家有咁充裕嘅時間咧，其實咧係即係比較簡單啲嘅。咁幼稚園咧就要睇翻學校嘅安排啊、做法或者家長嘅反應。 嗯，即係你估計係咪幼稚園可能即係學生嘅自理能力等等，或者教師人手安排等等，未必係咁容易喺而家呢個疫情之下係安排到幼稚園去全日面授課，或者家長嗰個反對聲音都大咧？估計係咪？ 我估计有啲学校应该系做得到嘅，咁会有啲阻力啦。咁但系始终都要睇翻佢哋嗰个实际嘅情况 咯。嗯嗯，嗱、呢个就幼稚园啦。头先讲中学、小学方面咧，其实过往都有啲讨论嘅。好似话过去一段时间半日课其实都行得唔错喎，尤其是其余啲时间可以俾学生自己可能休息一下，或者其他嘅课外活动嘅发展啊等等，就好过过往全日课可能全部上晒堂，有啲咁嘅讨论嘅。你自己估计中学、小学会唔会即系想变翻晒全日面授课啊？定系都系维持翻半日？上堂可能后面嗰半日咧就做多啲其他嘅活动啦，咁你自己估计会系点样去咧？ 其实咧，我就觉得有好多学校都会有调节嘅，即系例如啊，佢现时系半日上课嘅，咁都行之有效啦。咁于是佢将晏昼嘅课堂咧，可能只系加咗少少课堂去补充翻啲不足，其余嘅时间好多都系进行活动啊，或者系功课辅导啊，或者温习啊咁样。即係一方面又唔會話一下子增加咁大嘅壓力啦，另一方面都即係令到啲學生用意識適應多啲啦。 嗯嗯嗯，學校方面仲有啲咩要準備咧？如果要做翻全日面授課，無論中學、小學、幼稚園方面， 我諗就係、是、都係安排翻嗰個時間表嘅調動啦。另外可能有一啲活動原本係已經安排咗嘅。咁但系因為要轉全日咧，咁佢個時間啊，就要調動啦，又或者某一啲即係課外導師嘅課外活動導師嘅合約就要改變啦，即係再簽過啦，或者係校車嘅服務啊，同埋嗰個即係午飯嘅服務箱咁樣啦，呢啲都要安排啦。 嗯嗯嗯。整體嚟講，另一個措施就係每日翻學校之前要做快測呢種安排咧。暫時就話去到出年一月三十一號都繼續做嘅。你自己點睇？有冇需要繼續做咧？ 有一啲家長咧，其實都係好擔心嘅，因為始終可能未打針啊，又或者係未中過啊。咁其實即係我自己睇咧，如果係繼續去快測咧，都係有好處嘅，起碼令大家都安心啦，推行。即係話全日面授咧，都係會順暢啲啦。咁對於某啲人嚟講，就會有即係反感啊。但係咧，如果你話基於即係嗰個轉變，唔會一下子咧咁大嘅轉變，令到大家安心少少咧，其實都係一個好處嚟嘅，即係繼續去做。 另外，當局咪取消咗呢、這個即係、就是、向密切接觸者發呢個檢疫令嘅，怕唔怕啲學生根本就係可能一啲確診者嘅密切接觸者喺學校嗰度有機會有一個爆發咧？或者有冇一啲彈性可以俾一啲密切接觸者都可以唔使翻學咧？ 其實呢個都係有啲即係過去有啲老師咧都會覺得係可能太過嚴嘅，因為

早晨啊，张乐文，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早晨，早晨，张志强，想问你就系而家你内地通关方面咧，港铁系咪都即系因应呢一个嘅一月中之前会落实嘅呢一个嘅通关安排咧，有一啲嘅准备工作做紧嘅咧？ 系啊，冇错啊，其实唔单止市民大众啦，其实我哋整个团队都非常之期待啊。咁啊，希望可以尽快复运啊。咁啊，所以而家大家咧都好积极咁样各方面做紧咧个准备嘅。 嗯，可唔可以简单讲各方面包括咩咧？港铁方面而家，譬如东铁线。過往就可以在羅湖、落馬洲口岸、啊、那裡過境啦，另外也有高鐵、啊、直通車、啊、等等，現在這些安排是怎樣的，準備成怎樣的？ 是啊，咁其實整個過程入邊咧，喺大家都知啦，因為我哋疫情嘅關係咧，喺2020年初，其實我哋服務停咗之後咧，其實我哋一路咧都有維持必須要嘅營運工作嘅，咁啊同埋咧喺各方面嘅保養維修啊，去確保翻我哋系統啊、設備啊、店鋪嗰個設施嘅良好狀態咧，都一路有做嘅。咁我哋都趁住呢個時間咧，加強翻我哋人員嘅培訓啦，希望可以喺開翻我哋服務嘅時候，令到乘客有更好嘅體驗啦。我舉個例啊，譬如好似羅湖站咁啊，我哋都有啲提升工程啊，譬如我哋翻新咗洗手間啊，亦都將我哋嗰個大堂嘅一啲設施改動，去使到嗰個人流更加暢順啊咁樣。我諗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就東鐵線咧，我哋而家過海啦嘛，咁所以將來開翻關之後咧，如果係往來國內嘅港島啊，或者入翻國內嘅話咧，咁就更加方便啦。即係話嚟香港嘅人去港島，或者港島入去呢個國內咧，亦都會比以前咁方便。而且開咗呢個過海線之後咧，整體上嗰個亦都有個分流作用啦。咁其他線亦都嗰個擠迫程度亦都舒緩咗嘅。咁而喺高鐵西九龍方面咧，我哋嗰個票務大堂都有個重新嘅報告，咁亦都加咗新嘅一啲 X 光嗰個行李檢查機啦。咁令到整體嗰個流量可以提高，咁亦都喺啲顯示屏啊或者其他指示嗰度都有提升㗎，咁希望啲乘客可以方便攞到更加多嘅資訊。咁另外喺清潔方面都係，因為疫情期間啦，咁我哋車站嘅消毒啦、清潔啦都有加強到嘅，亦都加派咗啲清潔同埋消毒機械人喺個站度去協助提升嗰個清潔同埋消毒方面嘅一啲安排。咁我哋喺開之前咧，亦都會做一次深層嘅清潔消毒，希望乘客用我哋嘅設施翻往返內地嘅時候更加安心。 OK， 頭先講到一啲譬如清潔啊，一啲嘅提升方面，有啲店鋪等等嘅準備。但我想知道，譬如先講東鐵先，有冇話喺嗰個班次上面同之前停咗去羅湖同落馬洲方面恢復翻之後個班次係去到幾多啦？數字上可以去到幾多啦？同之前比係咪都係相若定係會少咗嘅？嗰、那個班次上面 係暫時咧，我哋而家睇到嗰、那個班次喺用咗九卡車之後咧，我哋覺得嗰個客量我哋仲係可以應付得到嘅。咁而家最繁忙時間，我哋去到兩分幾啦。咁所以我哋會密切監視住嗰個實際客量嗰個流量啦。咁我哋都見到喺疫前咧，我哋嘅客量嘅走向咧，本地客嘅朝頭早繁忙時間同呢個實際上過境客咧係唔係好重疊嘅，咁所以理論上整體嗰個客量分布會理想，我哋會密切監察，亦都睇住實際需要咧去做出一啲調整啦。 嗯，即係所謂調整係可以係加到幾多嘅班次，或者就算喺繁忙時間未必好有重疊啦，喺非繁忙時間又會唔會加班次咧？加幾多咧？ 會嘅，我哋會實際上睇情況啦。而家呢一刻，你叫我講俾你聽，加個班次加到幾多咧？我覺得就暫時我提供唔到啦。咁我哋會睇住個客流量去決定究竟加密到咩程度可以應付到啦。 嗯，但我聽落係咪淨係得非繁忙時間可以加，繁忙時間就未必有空間再加，可唔可以咁理解？ 繁忙時間我哋都可以睇下點樣可以特別安排嘅。譬如就算唔係真係整體加密班次咧，我哋都可以喺某一啲特別嘅路段啦，或者時段入面我哋可以加特別車嘅。 嗯嗯，加嗰個嘅特別車嗰個嘅比例可以去到係幾多㗎？ 呢個好似我頭先講咧，就要睇實際嘅需要啦。而家呢刻我諗就幾難可以講得實，究竟我哋點樣去處理到？ 嗯，這個就頭先講啊，東鐵去羅馬洲啦，高鐵方面又點樣咧？又喺個班次上面 係啦，高鐵方面咧，其實我哋喺開通而家咧就同國內都有咗一個協議啦，就係話，我哋喺三號打後咧，我哋會陸續地咧就會開翻一啲列車，跟翻個時間表咧就會上翻去國內。咁等整體成個系統啦，我哋列車啦，同埋我哋嘅車長咧，都可以熟習翻整個運作嗰個安排。咁希望喺開關嘅時候可以成個服務會非常之暢順咁樣去復運啊。 高鐵服務嘅站點方面同過往有冇唔同嘅？ 站點方面，其實我哋而家都喺度睇緊，咁希望會喺稍後我哋同大家再公布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內地整個鐵路嘅網絡發展都非常之迅速啦，又加上內地同埋香港都進一步融合咗，咁我哋咧一直都睇住成個市場同埋乘客出行嘅需要咧，就睇下究竟可以點樣整體上喺跨境服務方面安排到可以與時並進嘅。咁整個出行體驗希望可以喺方面可以加強啦。我哋都同內地同埋香港嗰個互聯互通嗰度咧，可以睇下點樣可以配合得到。咁如果稍後我哋整體上嘅調整會點，會再同大家公布翻。 OK， 另外有冇話喺鐵路嗰啲服務，尤其是譬如高鐵方面，係咪話可以預早買飛，或者幾時可以俾市民係買到啲車飛咧？ 係啊，其實我哋而家嘅打算咧，就係喺政府公布真正通關嘅時候咧，我哋復運之前嘅三日咧，我哋就會開始賣飛嘅啦。咁但係呢個就好似頭先講，要睇睇政府幾時會公布真係通關啦。咁我哋到時會作出相應嘅一啲公布俾大家，整體上購票個安排會係點嘅 ？OK， 三日前係咪都係用翻呢個網上，定係可以去翻個站嗰度買飛啦？同埋我想知道有冇限額啊？初步睇。 其實兩個方法都得嘅，即係網上購票或者嚟我哋嘅車站買都可以嘅。即係三日前其實我哋會開翻車站俾乘客落嚟買飛㗎啦。咁你話個限額方面咧，這個我諗兩方面啦。我哋因為高鐵係實名制㗎嘛，咁所以咧就要睇下究竟班次同埋嗰個名額上乘客買飛嘅狀況啦。咁但係亦都要配合翻政府實際上喺開關嘅時候有冇一個限額咯。咁呢個我哋會同政府緊密聯絡嘅。 會唔會預期都可能會比較大嘅嗰個需求喺個網上系統容唔容納到咁多人喺即係訂飛啊買飛，會唔會一窩蜂湧曬去，令到嗰個網上系統未必承受到？有冇預計可能有咁樣嘅情況咧？ 我哋其實喺嗰個整個系統嘅測試嗰度，我哋而家都密落緊，嗰度做緊嘅。咁我哋相信應該可以應付到喺開通初期嘅流量嘅。 高鐵方面其實就在2020年1月30日起開始關閉和暫停服務，東鐵羅湖和落馬洲站就在2月的時候，同年的2月的時候就暫停關閉。有沒有說這段時間其實都是有一些一定的運作在做緊，或者一些維修保養是確保它那些設施是到時一開始開翻的時候是可以準備到的呢？或者有沒有做一些行車路段的測試，這段時間有沒有做這些？ 其實有的，我們在停運的期間其實我們沒有停過我們必須要的一些營運工作或者是維修保養的，一直都在這裡看著那些設施啦系統的一個狀態。現在因為聽到就快開關了嘛，所以我們都立刻就叫回個團隊呢，是不但只做回正常了，我們還做回一次徹底的檢查，確保所有系統的運作是正常。亦都在人員培訓方面，我們現在都積極地在做一些演練，包括自己同事亦都同各方面，譬如好像政府部門這樣都有這些演練的。希望在整體上一開通的時候，我們整體運作是會暢順的。 是不是找回過往做開的那些同事去做？會不會是這段時間，譬如高鐵舉個例，這段時間是不是有些員工因為停了或者少了服務而是去了其他線的幫手，開回之後是不是都要找回這一批員工，還是其實有額外找一些新的員工來的？ 其實我們在停運的期間咧，我哋嗰啲員工咧就抽調咗出去出邊嘅線度幫手，一則咧就協助其他線運作啦，二則就亦都擴闊翻佢哋知識，同埋希望佢哋吸取到其他經驗。咁早前我哋已經安排佢哋翻去原來崗位做準備噶啦，好似我頭先講嘅演練啦、培訓啦咁樣。咁另外你話額外人手方面咧，我哋都有嘅，即係話喺開通嘅初期咧，我哋都會加人手，希望喺整體嗰個運作上可以好暢順，亦都提供到適當嘅協助俾啲乘客，因為都停咗一輪啦，咁我諗啲乘客喺過關嗰度都需要多啲幫忙，我哋都會安排嘅。 頭先聽你咁講，換言之，會唔會喺其他線嘅人手又會因為開翻高鐵站啦，即西九龍站啦，同埋或者即羅湖同埋落馬洲站而抽咗啲人手，令到其他線嘅人手又會減少咗咧？會唔會咁？ 應該就影響唔大嘅，因為我哋之前喺羅湖、落馬洲或者高鐵調派出去嗰啲人手，其實係額外加強翻出邊嘅服務，同埋好似我講，係希望嗰班同事可以係藉住呢個機會增加佢哋嘅知識，同埋吸取其他線嘅經驗。咁所以咧，喺而家開關前，我哋叫嗰啲人手翻嚟嘅話，應該對整體其他線嘅運作影響唔大。 嗱，而家嗰個嘅即係通關，究竟有冇配額啦，或者個配額係幾多，都要等政府再公布啦。會唔會因應呢一個未知數，你哋都有啲嘅彈性喺人手上面，可能有機會會再增加嘅咧？ 其實可以的，其實我們現在開始運作的時候，我們已經用回正常我們人手的配額了。當然你說如果政府在那個配額上會一路逐步加大的話，我們會實際看看客量或者客流的需要，我們決定在人手方面怎樣可以配合回。 我看回數字，譬如18年9月至到19年12月啦，高鐵平均每日咧個客量就47,000多人，東鐵嘅個跨境服務咧就去到接近300,000人嘅啦。咁有冇話其實預計因為講話一月中就係落實呢個通關，咁跟住之後就新年啦，都可能嗰個需求都大嘅咧。而嗰個客量，你哋有冇即係預到可以去到頭先我提到嗰啲數字？可能譬如東鐵係去到成接近300,000人，而呢一個高鐵啊可以每日去到40,000多人，可唔可以回復翻呢一個水平咧？ 其實東鐵線我哋行咗新嘅時間表同埋用咗九家車之後，其實我哋嗰個運力係冇減低到嘅，咁所以咧，我哋係好有信心，佢如果係復翻開關嘅時候咧，我哋係個整體上嗰個客運係可以應付得翻疫前嗰個需求。咁當然好似我頭先講啦，我哋會密切監察住實際上嗰個客流量啦。咁喺個時間表啊，或者個車模方面，我哋會作出適當嘅調整啦。 即係頭先我提到，譬如高鐵同埋東鐵嗰啲數字嘅水平係可以去得翻嘅， 係冇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張志強，同你傾到呢度先。張志強係港鐵過境鐵路總管，咁啊講到有關於因應呢個通關嚟緊一月中之前，政府都話會落實啦。鐵路方面嘅一啲嘅準備工作啊，又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咧，講下佢對通關嘅睇法。之前政府亦都取消咗一啲嘅防疫措施啦，亦都歡迎大家打嚟啊，包括就係取消檢疫令啦，唔再界定密切接觸者啦，取消咗呢個疫苗通行證啦，取消咗呢個所有入境嘅強制核酸檢測啦，同埋取消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嘅，包括限聚令啦、每台人數上限啦、餐桌嗰個1.5米距離啦、口罩令就係維持嘅。呢啲措施都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點睇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啊，同唔同意呢一啲嘅做法同埋嗰個嘅幅度啊？頭先講到有關於嗰個通關嘅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梁文廣，早晨。 早晨，蘇立文，早晨各位聽眾。 早晨，梁文廣。特首李家超就早前提到話，正同內地傾緊個通關口岸同埋人數等等安排，話盡可能做一個人數最大嘅人數安排，就預1月15號之前係可以落實到通關啦。你自己點睇嗰個嘅時間表先？一月中呢、這、一個， 係呢、這個一月中嘅時間表咧，而家睇到已經喺即係市民上邊咧已經有一個心理準備去即係翻內地噶啦，因為其實我哋睇到由而家。去到一月，而家內地就講1月8號會全面即係取消一啲入境嘅限制嘛。其實我哋見到咧，喺而家開始由呢幾日到咗1月8號之前咧，其實我哋以往每日咧都會有一啲居民啊、市民去我哋辦事處就話會希望可以申請，例如抽疫站啊、抽金巴啊，會翻去嘅。但明顯咧，大家已經有一個準備就係、是、希望1月8號之後先翻去。所以咧喺最近呢幾日嘅時間咧，特係明顯少咗好多。即係居民嚟到我哋辦事處係處理話呢幾日即係要翻去內地嘅一啲安排。相反咧，佢哋就會多咗嚟問，就包括要換回鄉證啊，或者係會1月8號之後喺內地居住，如果佢可能喺內地唔係有間屋嘅，可能係要租酒店嘅，咁係點樣做啊？都反而就多咗好多呢啲市民嘅查詢。咁所以我諗喺個時間上邊，而家我諗一般市民咧就已經係。聽到政府講㗎啦，佢亦都諗住希望係1月8號到1月中1月15號之間，會全面咁樣會好多人咁會翻經過個口岸翻去內地。咁所以我相信政府一定要預早將呢一個即係安排，包括有冇而家講緊有冇限額啦，或者係點樣去申請、點樣分配呢啲名額咧，要預早俾大家有個適應。如果唔係，到時我就會擔心會出現啲混亂嘅情況。 嗱，講到混亂嘅情況，講到限額啦，我就想知道你自己心目中覺得首階段如果真係有限額嘅話，應該定係一個咩水平咧？如果有限額嘅話，即係可能有一啲人係可以攞到呢個額啦，又應該係俾邊啲人優先咧？你自己心目中嘅睇法點？ 係，首先我要分兩類人嘅，因為首先我哋應該將個限額咧定喺我哋香港居民，即係話非香港居民有啲經過香港翻去內地，或者係有啲喺內地經用其他唔同嘅簽注嚟到香港再翻內地咧，就唔應該佔用香港居民嗰個名額先，因為咁樣就可以避免即係我哋香港居民嗰、那個即係翻去內地會有阻礙啦。呢個第一點。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我覺得有幾類人應該要有啲優先嘅，包括係有啲緊急嘅需要啦，包括係疫經商啦、探親啦、奔喪啦、翻學，其實呢啲以往其實都係喺 在之前即係喺因為疫情之下嗰、那個關口未能開放嘅時候咧，呢幾類人其實係求咗最多，都係最影響佢哋嗰個即係、日常嘅生活嘅。咁所以我諗喺而家有序通關嘅初期咧，一定要先容許呢幾類嘅人士，即係有啲叫急需嘅人朋友咧，可以先翻去內地。咁我諗呢個位係都要係考慮好。最後咧就係、是就算我哋講有名額都好。點樣去攞呢個名額嗰個方法都同，因為喺過去所謂抽金巴抽疫站嗰個年時間咧，其實就係好多長者老人家都係一頭霧水嘅，唔識得點樣做。佢有時甚至要湧咗去關口嗰度，即係叫做轉咗圈，跟住先至翻翻嚟話原來過唔到關。咁所以喺呢個位上點樣去照顧呢一批可能係使用電腦啊，或者所謂傳統一啲即係攞籌嘅方式，佢未必可以咁容易處理到嘅，點樣照顧埋佢哋？咁呢幾點我覺得都係要處理咯。 你建議點咧？名額方面，頭先提到，如果真係呢幾類人係優先嘅，佢哋點樣？就算佢哋符合呢一個嘅條件，點樣判斷邊啲係先，邊啲係後咧？頭先講嘅，譬如派籌定係點樣咧？另外個額嘅總數，你自己覺得係應該定係一個乜嘢水平咧？ 我諗而家嗱應該咁睇啦。水平嗰度我梗係覺得越多越好啦，即係因為以往。即係我哋香港翻去內地嗰、那個即係人數咧，喺一般都係處喺300,000嗰個數字，再去最高嘅時候，可能再係一啲特別時間，可能去到500,000咁樣。咁所以而家我覺得，就算而家講30,000-50,000咧，比起以往嘅即係講緊500,000嘅一個過關嘅人數咧，其實都係真係要多1%。所以我相信我哋嘅關口係絕對可以承受得到嘅。咁呢個第一點。咁至於你話點樣可以即係分配，我覺得就係頭先我提嘅包括係話網上，可能以往我哋做嘅網上或者一啲電話嘅一啲分配，我覺得可以繼續去做。當然以個最簡單嘅模式啦，包括頭先我哋提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佢點樣交啲最簡單嘅證明或者簽聲明，佢係呢個問題啦，唔係翻去玩嘅，唔係翻去旅遊嘅。咁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先係俾咗呢啲真係有需要嘅朋友去過先，咁但係去到關口，如果真係有一啲可能長者啊，有啲有需要嘅朋友，佢真係有啲原因，佢係做唔到一啲原先預約嘅，就要預留一啲名額俾佢哋去過咯。 下一階段應該係幾時咧？譬如頭先話旅遊或者探親之類嗰類，應該幾時係開放埋個額俾佢哋啦？同埋頭先你話，就算第一階段咧，你話包括埋學生嘅，其實跨境學童應唔應該計喺個額入邊咧？定係應該唔計另外一個計法咧？又應該？ 咁呢個咧就要睇翻而家佢哋究竟實際定嗰個額係幾多，因為頭先我講越多越好嘛。當你越多越好嘅時候，頭先你提到嘅跨境學生或者係啲探親團聚需要嘅咧，其實我哋可以用一個額外嘅數量去俾佢哋去過，甚至因為而家我哋睇到初步有機會係陸路口岸基本上都會通曬啦嘛，咁會唔會係將佢分流咧？即係可能係某一啲原因或者係某一啲理由去翻去內地嘅，咁佢可能用某一個口岸，可能用落馬洲口岸，咁跟住有啲咧就會用羅湖口岸咁啊，令到佢做好一個即係簡單嘅分流方式去處理佢哋嗰個需要。咁所以無論你講嘅數字都好啦，我哋覺得相比以往正常有序通關嘅時間，其實而家就算我俾到你50,000，俾到100,000，都係以往嘅可能係幾分之一咁樣。咁呢個我覺得。我哋政府只要同內地商討好咧，係絕對有能力係做得到咯。 政府就好強調話通關要逐步，要有序嘅。你自己心目中個有序應該係點咧？或者係如果真係全部嘅口岸都同時開曬，又係咪一個有序嘅做法咧？ 全部嘅口岸都開曬，就要點睇分流啦？即係話某一啲原因，頭先我講嘅某一啲原因。用某啲口岸去過，令到大家都知道我哋目的係乜嘢，而喺嗰度係可以去等候。亦都要當然啦，我哋要睇翻我哋口岸嗰、那個即係即係等候可以容許人潮喺度等候。因為我相信，就算我哋已經係開30,000、開50,000都好咧，一定會有人會湧喺口岸嗰度去等嘅，去排隊嘅。咁佢點樣可以即係喺嗰度可以喺一個即係我哋防疫雖然而家我哋放鬆咗好多啦，但係咁大量嘅人潮喺嗰度聚集嘅話咧，我哋覺得都一定要做好一啲分流嘅措施咯。咁所以反而開得多一啲口岸，特別鐵路口岸嘅話咧，呢個係可以做到嗰個分流嘅作用。咁呢一個係最緊要。 頭先通關我哋講好多即係可能香港去內地方面啦。如果喺入境啊，即係內地嚟香港方面啦，因為而家有個有個討論咧，就係一啲非香港嘅居民咧，由海外入境嚟講咧，就係未打針嘅人士唔可以入嚟。不過如果在內地來香港入境的話就沒有這個要求的，你覺得有沒有需要去調整到一致，即可能大家都要打針才可以來香港呢？如果要即保障要 多啲嘅保障啦，或者有啲講到話會唔會令到嗰個嘅醫療系統嘅負擔減少？你自己同唔同意喺呢一個打疫苗嘅要求上面要一致咧？ 我諗而家咧就而家香港嗰個疫情同內地疫情相比咧，我諗就都我相信而家都係即係大家都睇到嗰個新聞嘅情況噶啦，都係會比較多人感染，咁所以打疫苗先至嚟呢一個咧，就佢自己真係要自己去選擇，擔心自己身體。相反我就唔擔心佢嚟到之後感染嗰個問題咯，因為可能佢仲驚個即係佢嚟到即係佢自己喺香港或者內地感染嗰個風險會仲高嘅，所以呢個我反而就唔擔心。反而係佢哋即係點樣可以嚟到之後確保佢哋如果有即係又會確診啦，或者係有需要一啲即係疫苗注射嘅情況，我哋可以應付到，而唔會影響到我哋滿足翻我哋香港本地人個需求。呢個先係最重要嗰個情況。 嗯，係咯，即係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佢哋嚟到冇打針又會有感染咗？呢個時候可能都會用到香港一啲嘅醫療服務噶嘛？呢啲會唔會都增加到個負擔咧？又 係我嗱呢個一定會嘅，因為人多咗，就算唔係話內地嘅朋友嚟，全世界人嚟到，咁佢有病，咁我哋即係我香港醫療系統一定係有病嘅，我哋都會幫手去醫嘅。咁呢個好清晰。咁所以任何多咗旅客嚟或者多咗其他地方嘅人嚟到香港，而佢中招嘅話，一定會有影響啦。咁但我相信而家即係最緊要就係即係做好個即係分流工作啦。第二就係醫院嗰方面亦都有而家要諗定一個應變嘅措施啦。同埋之前亦都喺政府嘅宣布裏面都睇到㗎啦，即係如果係非本地居民要運用呢啲公營嘅服務，都會收翻一啲費用。 係 啦，咁諗呢啲幾點都會。我相信都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分流。 好，同阿林文講傾到呢度。 量較多，氣温逐漸回升。現時氣温13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的是汪明熙和劉國華。 先看商報報導，日本政府早前宣布今日起來自香港的載客航班暫時只能夠使用成田、羽田、關西和名古屋中部四個機場，航空公司亦都不准增加由香港前往日本機場的航班。昨日日方再公布增設附加條件，今日開始港澳出發直航航班，如果航空公司確定機上並沒有過去7日曾經逗留中國內地的旅客，可以載客抵達入境札幌新千歲、九州福岡、沖繩那霸機場。據了解，今日至到明年1月底，本地受影響的離港航班近250班，涉及大約60000名乘客。國泰航空表示，只能夠每星期提供65班機前往日本，比原本計劃減少20%。今日起，前往名古屋和福岡的航班將會取消，至於前往札幌的航班就由每星期7班減到5班。商報報導。 明報的相關報導就訪問了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他認為日本最新做法是雙輸，非常掃興和擾民，促請港府繼續交涉，要求日方盡早撤銷相關限制。中橫遊常務董事袁振寧就表示，日本昨日公布容許港澳航班在有條件之下可以使用新千歲、福岡和那霸三個機場，令到受影響已經報團的顧客數目減到1000至1200人，但是旅行社仍然需要時間處理更改機票等安排，未知有多少旅客會選擇退團。是明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正同内地商讨逐步全面通关。记者寻日到葵涌货柜码头南路一个临时停车场了解，见到跨境巴士不少已经非常残旧，部分连座椅都爆裂。有跨境巴士营运商指出，集团停泊在上址超过300架跨境巴士当中，只有10%已经完成维修可以运作，其余要先送往车房检查和维修清洁，才能够购买保险。估计下个月中前通关的时候，只有大约80至90架跨境巴士投入服务，运力最多只有20%，相信通关初期的班次势必会缩减。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2020年1月成立的旅游监管局 為了迎接通關做好準備，行政總裁方安妮和主席馬豪輝接受專訪時說，將會針對內地團湯客刑事化，並且已經聘請前警員和廉署出身的人員加入旅監局擔任執法工作。由堵截強迫購物去杜絕零付團費，旅監局另一個目標就是要提升導遊和領隊專業化，續牌要完成專業進修和考取急救證書，是《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推出基層醫療健康藍圖，長者醫療券計劃金額亦都加碼，不過新設指定金額需要用於基層醫療健康服務。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接受訪問時說，指定金額應用範圍廣泛，舉例如果長者本身患有高血壓並且一直由家庭醫生治療，可以繼續使用醫療券，一些預防性的診治亦都適用，例如將來長者想透過中醫戒煙減肥都會納入1000元的范围。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环境保护署公布固体废物报告，2021年弃置于堆填区的固体废物量是567万公吨，平均每日是15533公吨，较2020年增加5.4%。环保署表示会全力落实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亦都会在明年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管制即弃塑胶餐具。是东方日报报道。 在石屏方面，大公报的石屏说，中国内地优化防疫政策为全球经济复苏增添动力，法国、澳洲、加拿大、泰国等国纷纷表态欢迎，日本就反其道而行，收紧对中国内地、香港、澳门游客的入境政策。社评指这种做法完全错误，不单止同当今世界全面复常的大方向背道而驰，而且损害其自身利益，理应尽快纠正。大公报社评。 信报的社评就说，外国政府纷纷收紧中国旅客的入境管制，疫情显著反弹固然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没办法确切掌握相关资讯，各国不敢贸然，中门大开。社评说，中国如果要释除各国的疑虑，最佳办法就莫过于提供准确的科学数据，重症率若干，死亡率若干，只要疫情不致命，相信各国很快就会收起戒心。新报的社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很多港人都关注内地几时可以正式落实免检疫通关，以便赶及在农历新年前回乡团聚。港府已经预告通关会设有名额，怎样公平合理分配名额是一大挑战。当局除了要考虑到交通运力是否配合到位，更应该以灵活的思维探索提早落实日期的空间。《星岛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本港十一月出口跌咗24.1%，月度系跌幅创咗超过68年最大，连跌7个月，主要系因为欧美经济衰退导致订单减少，以及跨境陆路运输受咗影响。社评指，本港同内地恢复正常通关在望，加上香港同东盟嘅出口大多正增长，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对接东盟，协助国家做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確保香港出口等逆轉跌勢持續增長。文匯報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只係近住管道入口比較多車。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龍尾溫思勞街，加士居道過海近住理工大學一陣車。路面情況，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擠塞，龍尾喺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富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封路情况，何文田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何文田街近住门牌52号，即是浩文苑对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大家要留意翻。仲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转身。 2023年是一个新故事。 我写的这个故事是关于一班住在劏房的低下阶层，在这个快乐犹如奢侈品的香港，追寻他们心目中幸福生活的定义。 1月7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联系每一天。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2年12月30日，日本调整香港航班往当地机场限制措施今日生效。 本港新增24,895宗确诊，再多62人死亡。 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将释法草案提交常委会审议。 球王比利逝世，终年82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提到，政府早前呢就是取消大部分的防疫措施，包括就是取消检疫令和不再界定呢一些密切接触者，取消疫苗通行证，取消一些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限聚令，维持的呢就包括有口罩令。其中考虑的因素提到就是整体社会呢已经达至相当高的疫苗接种率，加上早前呢曾经确诊的人呢是超过250万人，社会已经建立了比较广泛和整体的防疫屏障。亦都提到医护人员有丰富的经验，在这三年的抗疫期间社会呢亦都有有效和足够的防疫药物啊等等这些的考虑因素的。咁你自己点睇呢一啲嘅防疫措施嘅放宽或者取消咧？1872311，电话旁边有黄女士嘅早晨。 早晨啊，萧先生。 你好，请讲。 你好，因为我想关于讲嗰个叫做密切接触者。 吓， 其实咧密切接触者咧，如果你系唔需要佢隔离咧，我觉得有啲危险啊。因为呢个系一个我一个亲身经验咧，我有两个孙同一个学校读嘅，咁两个都打咗针，咁个大孙咧就确诊咗。咁、那个细孙咧就自然就要隔离啦，即系要同佢一齐隔离啦。咁第一二日咧，咁我翻学校咧就攞功课嗰时咧，就同老师即系咁讲笑咁样。我其实个细孙都冇事，好精神扎扎跳喺屋企。咁样接即系要咗去隔离咧，就变咗好似好浪费啲学业啊咁样啦。点知话口未完，第三日、那个细孙就确诊啦。咁变咗。嗰、那個菌咧，我懷疑咧，佢係會潛伏第三日就發嘅，因為我自己都曾經確診嘅、我都係我個朋友確診當日，我第三日先確診，佢確診嘅第一日我都冇嘢嘅，咁變咗有陣時候，如果你咁樣放咗嗰啲密切接觸者翻學校咧，咁啲學校啲學細路仔唔知噶嘛，佢又冇咳冇成咁咪可能一齊玩一齊成啊咁樣啦，咁嗰啲菌咧，我覺得比較容易傳染咯。 Okay. 我其實覺得，如果你個密切接觸者，我認為。起碼要三日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佢三日潛伏期，佢如果你唔隔佢，佢再翻咗學校，佢又再俾傳染，傳染又傳染，傳染，即係我好擔心會大爆發。 明白，黃女士自己嘅經驗就覺得可能會有一啲嘅風險存在啦。嗱，之前嚟講咧，密切接觸者咧就係要家居檢疫啦。如果佢嘅快測嘅抗原測試結果咧就係陰性，去到第五日都係陰性結果咧就可以完成檢疫噶啦，就係、是、呢個檢疫令係完結嘅。政府有解釋嘅，點解要取消呢一個嘅檢疫令咧？就話大量社區感染個案唔單止令到界定密切接觸者變得困難，檢疫令亦都大大增加咗防疫社會嘅成本，為咗進一步恢復社會同埋經濟活動咧，讓到市民生活復常啦，政府就決定撤銷呢個密切接觸者嘅檢疫安排啦，同埋唔再界定密切接觸者，以及係撤銷向佢哋發出檢疫令呢個做法嘅。政府嘅考慮就係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包括頭先提到話取消檢疫令，唔再界定密切接觸者嘅。睇再介紹之前，我哋都傾過有關於通關方面啦。政府就話同內地傾緊嗰個嘅通關口岸啊、人數等等安排。頭先亦都訪問到港鐵方面嘅代表啊，都話一啲嘅鐵路線方面都係做緊一啲準備工作。其中就話東鐵咧，東鐵線去羅湖同埋落馬洲咧，就話疫情之前咧，本地朝早嘅繁忙時 間人流同埋過境嘅乘客都唔重疊，相信就唔會影響上班嘅市民嘅。就算係通翻關之後，港鐵就會視乎個客流量咧，喺非繁忙時間加啲嘅加班啦，即係加密個班次啦，同埋咧喺一啲繁忙時間咧係加開特別車係疏導客流嘅。李師點睇？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一啲通關而家呢個呢段時間一啲準備嘅情況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诶，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政府就话期望咧，即系1月15号之前就可以即系落实到成个通关嘅啦，亦都话尽可能系希望可以攞到最大嘅人数安排啦，系呢个通关方面嘅人数。你自己有啲咩期望咧？两地通关方面， 相信而家嗰个走势咧，其实好多市民都系好憧憬嘅，好期望嘅。咁我哋一直都提倡咧，如果真係要分階段或者分類型去邊啲人係優先咧，我哋都成日講有四種嘅，就係跨境嘅就學、就醫、就業同埋家庭團聚。咁但係咧，我哋近日都收到好多市民咧嘅一個訴求啊，佢話其實我都唔係諗住翻去旅遊或者頭先嗰幾種，而係咧處理一啲手續。咩手續咧？呢幾年咧，好多銀行户口被即係凍凍結或者停咗啦，內地嘅銀行户口、內地嘅手提咧，或者一啲同可能法律啊或者行政程序啊有關嘅，全部都等於凍結。佢哋都係想翻去咧，盡快搞到。咁所以其實如果真係盡快盡多嘅話，我諗都係市民期望。 你自己覺得個數字上應該要定到幾多啦？如果一個限額，係咪就係個限額就係頭先你提嗰啲嘅原因翻上內地咧？譬如其他舉個例，旅遊探親嗰啲暫時就唔好住啦咁。 家庭團聚當然都坦白講啦，都已經係入咗探親啦。咁所以其實你問我哋咧，我哋問市民咧，其實大家都講唔到話啊幾多一個數字係最合適，大家都係想。盡快盡多，咁但係似乎有個優先嘅，即係話我純粹旅遊、純粹消費購物休閒咧，大家都同意唔好話一開始係咁啊，可能真係基於人道啊，基於一啲實際生活需要，我頭先講嗰幾種啦，啊，即係跨境就業、就學、就醫，再加埋可能佢本身係內地嘅一啲公司嘅一啲嘅重要職位咁樣翻去做嘢。我聽到一種比較好嘅建議咧，就係可唔可能分兩種，一種係即日來回嘅，另一種咧就係預你長期逗留喺香港，內地就係頭先講可能家庭團聚啊，或者係有個原因要內地留時間多啲，就分兩條隊。咁就令到咧，嗰交通估算啦，同埋嗰個關口嗰個嘅究竟擺幾多同事喺嗰度恢復嗰個關口服務咧，都有個估算咯，係啊。 但你自己心目中，譬如即日來回同埋即係流長啲嘅，應該個額應該要點分咧？邊邊多啲咧？同埋會唔會係唔同？即係呢兩類係會喺唔同嘅關口嘅出入，使唔使去到咁樣？ 我相信倒翻轉就係咧。要睇嗰、那個真實需求，然後做調整咯。我舉個例，譬如農曆新年之前，即係好快啦，今年就1月21号，下年1月21号已經係農曆新年。我相信農曆新年之前嘅一個禮拜咧，好多人都係真係想家庭團聚嘅，想翻內地長時間逗留嘅。我覺得就要因住個時勢去做調整咯。咁而15号如果真係做一個啟動嘅話咧，就正正係農曆新年之前嗰禮拜，所以我相信都係會傾向比較多係預留俾家庭團聚咁嘅需要咯，係啊。咁另外咧都有唔少市民有個期盼嘅，如果咧呢一刻真係仲需要有48小時內嘅付費核酸檢查咧，其實好多市民都希望。特區政府送一個禮物俾香港市民，俾一次免費俾呢啲過關嘅市民啊，唔需要話俾嗰幾百蚊咧去做一個過關嘅核酸檢查咯。 但如果你成日都要翻去嗰啲，或者有公務需要嗰啲，一次又都唔幫唔到幾多喎，係咪咧？ 咁但係一次就當一個大家開心一下咁樣啦， okay, 好似特區政府都曾經請個市民有一天啊，全港免費搭車一樣啫嘛，大家都特別開心㗎。 整體嚟講，你覺得通關啲前仲有啲咩工作要準備？係有機會可能會出現一啲混亂，你自己預示到嘅，覺得要再準備多啲嘅。 我相信就係嗰、那個交通嘅運載能力啦。第二咧就係、是始終香港市民都即係好多時幾年都冇翻過內地啊。 可能對於譬如話內地遇到任何嘅事，我去邊度求助咧，去邊度處理咧，可能都已經變得陌生，所以反而喺嗰個資訊支援嗰度咧，要強化翻咯。究竟譬如話內地出到一啲事，可以向邊度求助？咁第三咧，就我諗大家都係最關心噶啦。鐵路嘅承載力咧，真係未必足夠，因為過去仲有好多係靠巴士啊，過跨境車噶嘛。咁呢度真係要俾到市民一個信心咧，有足夠嘅車，有足夠嘅司機咧，去配合到嗰個通關嘅需要。 OK， 除咗通關各方面咧，另外有一個大家都關注，都想問下鄧家彪嘅，就係密切接觸者咧，而家就唔再界定，都取消個檢疫令啦。咁即係話一啲佢哋嘅僱員。如果他們的同住家人是確診，他們仍然可以上班的，你怎麼看這個做法呢？會不會都聽到有一些意見反映回來？ 其實有少少兩難的，即對打工仔女來說，不是說僱主的角度，是對工友的角度。其實很多工友真的想上班的，所以就算他之前不是之前的檢疫令是可以拿到有薪病假都好，其實很多打工仔女是想翻工的，他想翻工就是可能即是翻工之后再多些收入啦，以及呢都是即是能够配合到个事业啦。咁所以呢其实呢件本身是好事，但是大家都怕会不会始终我家人有感染都传染咗俾我呢，咁然后影响到公司呢。所以其实而家啲打工仔女嘅心态都几两难嘅。咁亦都我知道咧，有啲僱主咧都唔想嗰啲緊密接觸者咧、密切接觸者咧即時翻去工作場所。咁所以而家又會有啲爭拗咯。咁你唔翻嚟，咁即係放無薪假啦，亦都冇咗嗰個檢疫令嗰、那個有薪病假嘅一個保障。所以咧，我哋真係呼籲特區政府咧，同埋勞工處同埋平機會咧，就真係出一啲指引。遇著呢啲糾紛嗰陣時候，究竟僱主應該點樣處理，亦都保護到個員工，唔好無端端咧被迫放無薪假咯。 多唔多啊？即係唔俾佢哋翻工，以佢哋係一個密切接觸者為原因，然後又唔係放一個有薪假，多唔多呢情況咧？ 而家未收到顯著多嘅個案，因為其實僱主而家呢一刻咧係人手唔夠嘅，所以佢哋都覺得。即係多咗勞動力嘅，咁我哋喺度呼籲咧，譬如係醫院管理局，希望佢可以做多啲分享，因為咧醫院管理局早喺大概五個禮拜之前咧已經做咗一個嘅行政安排咧，就話佢嘅員工如果係密切接觸者嘅話，都照翻工，因為醫院人手唔夠嘛嘛。咁所以其實究竟有冇對疫情真係有影響，或者醫院運作有影響咧？醫管局是全港第二大的僱主，請了六萬幾七萬個員工，其實他的分享他的那個評估呢，我相信給到全港其他僱主就有個參考了。另外都直接大氣電波說呢，如果僱主真的堅持一個密切接觸者的員工呢，不讓他上班又不讓人工他即是放這個有薪假的話，其實是隨時呢是跌追去殘疾歧視條例的那個問題到的。咁我哋都唔想有呢啲投訴啦，咁所以希望真係大家互諒互讓咯。係啊， 勞工處有回覆嘅，就提到就話即係僱主如果採取額外嘅防疫規定，應該同僱員坦誠溝通啦，協商雙方咧都同意嘅安排。如果未能夠安排相關嘅僱員翻工嘅話咧，僱主應該向僱員咧係支付報酬，唔能夠扣除咧有關僱員喺僱傭條例之下享有嘅假期啦，例如有薪嘅年假等等嘅咁。但係呢個情況聽落係咪淨係保障到一啲全職嘅僱員？如果一啲兼職嘅僱員，如果佢係密切接觸者？就未必保障到，會唔會係咁？ 其實所謂全職兼職法例好清楚個界定嘅，就是、每個禮拜佢個工作時數超過十八個鐘，佢就自然享有病假啦、有薪年假啦，係會得到嗰啲假期嘅福利嘅。咁所以我相信就唔係簡單講兼職全職日薪月薪，而係講緊佢每個禮拜工時有幾多少先。如果佢每個禮拜工時係十八個鐘嘅以上嘅，就唔會出現手停口停咯，而係有一啲嘅假期嘅保障咯。 系啊，有啲咩建議俾僱主咧？其實整體而家係取消咗呢個密切接觸者界定。 我真係衷心希望，明明大家對未來嘅前景已經有樂觀同信心咧，都希望喺呢一個關口上面能夠真係多啲體諒啦。我譬如我留意到阿林建峰議員咧，佢都呼籲商界嘅人士咧，如果真係要緊密接觸者唔好翻工住，都俾有薪假。我希望佢哋即係都係聽到。呢啲商界領袖嘅呼籲去做咯，如果唔係， 好事就变唔好啦，系咪？ Okay, 好啊，唔该晒邓家彪，同你倾到呢度。邓家彪咧就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头先邓家彪提到话，而家喺取消咗呢个检疫令同埋唔再界定密切接触者之下，会唔会都雇主可以喺如果佢屋企人啊系确诊，佢即系可能原先系叫做界定为一个嘅密切接触者啦，会唔会都可以准佢哋系唔使翻工而有一个嘅有薪假咧？雇主点睇？雇员又点睇咧？打工仔又点睇咧？冇咗呢一个密切接触者嘅界定。1872311，有林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你哋主持人，你哋好。 你好，你好，林女士，请讲。 其实咧，我就想睇你哋会唔会寻求一啲可以即系答案俾到我。其实咁，因为系前日出咗呢啲措施啦 ，OK。咁但系好似忽略咗，或者可能我即系听得唔清楚啦，即系冇提到院舍方面个措施。咁我觉得系呢方面真系会搞清楚，或者再进一步俾到一啲指引会好啲咯。因为其实系个情况系咁嘅，屋企人就住紧院舍 ，OK。咁大概七日前咧就我补充先，呢间系一间细小型嘅院舍，大概有70个老人家度 ，OK。咁佢咧就七日前咧就有第一个。但我唔計之前員工確診，因為其實不斷都有員工確診噶啦，咁不斷都係已經係即係禁探啊，即係啲老人家喺房唔出得廳。咁其實老人家已經即係禁探咗成兩個禮拜噶啦，即係禁出房添。我講緊嚇，咁咧就七日前咧就有第一個老人院友啦確診 ，OK， 咁就直至到據我知。我知翻你嘅消息就係去到琴日一個禮拜咧，已經去到十幾個 ，OK。咁但係咧，以往嘅做法咧就會係接送去一啲出面嘅隔離設施啦，因為佢哋本身係冇獨立房間嘅，講緊細房大概住六七個老人家啦，大房住大概十零個到 ，OK。咁但係直至到琴日已經去到十幾個，咁我收到嘅消息就係話係仲未被安排送出去隔離。 知唔知原因係咩咧？ 其实我都打过好多部门问过，咁一系就打唔通啦，一系就话唔关事，唔关佢哋事啦，因为唔系做院舍啦，咁完全亦都冇留言可以帮到咁样啦。咁我都问过院舍，咁院舍就其实佢哋系有联络嘅，即系都有尽力打去有关方面处方嘅，咁但系应该系话系冇出面冇位接收，咁亦都俾到一個比較好驚嘅消息，就係話佢話哋聽講其他院舍都有咁嘅情況。 O、okay, K， 你自己作為家屬嘅， 好擔心。 所以而家你下一步都係睇下，即係繼續監察住，睇下佢咪。 其實我有問嘅，我話如果你哋已經去到爆，因為我知道佢哋嗰間大房應該呼噶啦，十幾個。O K， 咁再落去點咧？佢話因為而家密切接觸者都冇呢件事啦嘛，咁。他們將會是有機會同回同一間房啦，即 是 同一些沒確診的一起。 OK， 林女士跟你聊到這裡，先講到家人那個住的院舍有一些爆發的情況，轉頭回來再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在今日闭幕，闭幕前将审议《港区国安法》释法案的代议稿、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解释草案等。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北京出席会议，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将列席会议。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星期四召開委員長會議，由委員長栗戰書主持。會議聽取了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飛多項修正草案審議意見的報告，當中包括有關《港區國安法》釋法案文建議稿審議結果的報告。會議審議了相關議案代議稿、草案修改稿、決定草案、解釋草案等，並決定提交常委會會議審議。中國疾控中心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5491宗新冠本

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封路情况，西区坚尼地城海旁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去返域多利道方向近住哥连臣街的快线只准电车通过，车长超过8米的车辆不准由皇后大道西左转去坚尼地城海旁，大家要留意返。还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间传统企业， 一班开国功臣， 一个空降的改革派， 连场明争暗斗，各持己见，又各自以为意。 有人单打 独斗， 有人中伴 亲你 是是 非非， 到底谁是谁非？ 国剧周末影院特惠，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热线。 2022年12月30日，日本调整香港航班往当地机场限制措施今日生效。 本港新增24895宗确诊，再多62人死亡。 人大委员长会议决定将释法草案提交常委会审议。 球王比利逝世，终年82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明日大屿或者中部水域人工岛的最新填海方案，人工岛就会由原定两个改为在交椅洲北、南和西面填海， ABC 分别是三个岛的。这三个岛除了是今次这个填海的特点之外，亦都是包括就是会采用一个15分钟的生活圈规划概念，亦都说会构建一个集工作、居住、休闲娱乐的核心商业区。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中部水域人工岛的最新发展。另外大家亦都关注到是那个造价方面。在2019年3月那时候，政府就是曾经是做过有关这个人工岛的一些的设施啦的这个的经济效益分析。当时就说如果他估算的话，卖地收入就会是大约9000多至11000多亿元，就是高过个建造成本。建造成本粗略推算当时就说5000亿的。这个就是按住2018年9月的价格去计。最新在立法会的文件那里都提到，就是说政府说鉴于近期的楼市以及土地价格有所调整，审慎起见就说在那个土地收益方面就估算人工岛的私人住宅和商业用地卖地收入估计是大约7500亿元，而在这个建造成本方面就是粗略估计是5800亿元。如果计成本的话，即是由粗略估计之前5000亿去到5800亿。大家都关心到其中一点，就是这个的造价方面。昨天在立法会的发展事务委员会那里都有讨论到最新这个的填海方案。议员关注的点还有什么呢？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立法会议员林小露，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林小露，可唔可以讲下寻日都倾到呢个中部水域人工岛嘅研究啦？喺呢个工程项目方面，议员或者你自己啦，最关注边一方面咧？ 我自己一路睇咧，其实任何嘅土地开发咧，第一样嘢都系为一个即系建立土地储备啦。咁但系坊间其实对于中部水域填海咧，一路都有两个大嘅关注点嘅，一个就系个造价嘅问题，另外一个就系、是、会唔会喺面对全球暖化呢啲咁嘅问题嘅时候咧，就嚟填海咧， 對嗰個環境影響，或者將來嗰、那個面對環境影響依個抵禦力會有不足嘅地方咧，咁樣咁好多依我叫做迷思啦，咁所以我都喺個會議裏面咧都問咗即係局方啦，咁樣咁啊，佢哋都有簡單嘅回應啦，咁樣嚇。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嘅一路嘅睇法咧，就係、是、基本嘅基建咧就唔係睇賺唔賺錢嘅，反為咧就最重要咧就唔係淨係睇依個中部水域填海，係將來香港嘅所有嘅土地基建咧，我哋嗰個喺財政啊、人力啊、資源方面嘅安排，有冇一個整全嘅考慮同埋一個調配啫？ 虽然睇话即系唔系净系睇赚唔赚钱啦，不过睇翻条数嚟讲，而家就估算个造价5800亿，比起之前5000亿咧就明显多咗。大家亦都考虑到喺个库房嘅储备方面系咪可以应付到咧，或者起呢一个嘅人工岛方面嗰个嘅效益又系点样咧？5800亿又系唔系一个即系冇上升嘅空间咧？因为有议员都关注到呢一点，嚟紧个造价会唔会再升咧？咁呢个你会唔会系关注咧？都？ 嗱，我唔係關唔關注啊，其實即係我自己細細個讀大學嘅時候，讀規劃嘅時候，第一樣嘢已經話俾大家聽，就有乜嘢針對估算係一定準確嘅咧，就要跨越世代嘅估算係一定唔準確嘅。所以如果我哋講話5000亿又好，5800亿又好，佢一定唔會係一個準確嘅數字，因為根本依家擺上去立法會，我哋琴日睇嘅都係一個初步嘅概念嚟啫嘛，佢都未有任何嘅詳細設計或者細節，嗰、那個估算點會準確？同樣嚟講，你話收入一樣，中部水域人工島，佢個收入估算係在於佢裡面嘅唔同嘅土地用途。嗱，依啲又係我琴日都仲講緊，喂喺個可用嘅、可開發、可售賣嘅比例上面，係咪可以仲有空間去微調咧？咁樣。呢、这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如果我哋睇翻，就算依、这個譬如古洞北或者係啟德呢啲地方，過往十年、二十年嘅規劃，其實不斷喺度調整緊嘅，無論係嗰個發展密度或者係土地用途，咁所以咧規劃本身佢係擁有一個彈性。如果我哋話喎，有二十年嘅規劃係佢一個定死咗個藍圖，不調整呢個根本不可能嘅事。咁所以我哋睇咧，最主要就係成個政府未來嗰個財政安排係咪足以支撐依類型嘅基建？ 你自己覺得支唔支撐到咧？以而家睇嘅即係政府盤數嚟講， 我其實唔擔心嘅。如果我哋話香港都支撐唔到咧，咁啊，其實你睇翻美國政府嗰盤數啊，即係美國政府啊，以後都唔使做基建嘅，係嘛？因為即係。只不過就係我哋都一路應該係以量入為出、謹慎理財嘅角度去睇呢樣嘢。咁所以係咪直接動用財政儲備呢？我自己都唔同意嘅。我哋必須要借助我哋自己嘅財政儲備，包括外匯儲備呢，去引動其他嘅模式嘅投資，包括發債啊，包括呢個公司人合作呢啲方式。咁我自己又好有信心咧，即係香港呢個地方咧係可以吸引到呢啲投資嘅。 好，政府初步話有四個嘅融資方法嘅，頭先提到包括發債啦、建造營運而家模式即係 BOT 啦、鐵路加物業發展模式同埋填海基建設施工程等等嘅。你自己覺得邊個模式係適合用啲咧？喺人工島呢個項目方面？ 其實人工島唔係淨係指填海嘅，佢亦都有好多嘅基本建設，咁啊包括呢啲跨海嘅隧道啊、道路啊呢啲，咁但係咧我哋要睇每一個模式嘅時候咧，其實唔係在於純粹嗰個項目本身個投入或者產出嘅問題，仲要睇翻個成個大政策，譬如我哋講緊原本嘅所謂三隧分流。或者是繁忙時間徵費，咁你睇到個社會嘅民情咧，就是、喂，我哋啲隧道啊，各方面係咪個使用係要收費咧，抑或係走向唔收費咧？嚇、咁依啲都係要一定考慮落去。咁但係我亦都睇唔到咧，任何單一嘅模式咧，係可以覆蓋咗成個中部水域人工島各方面嘅建設或者基建考慮嘅，應該係統合。去一齊去做。 昨日你是不是都即係想了解到有關於填海的成本和新界收地賠償的成本的分別？ 是啊，其實因為我哋其實在以往公務小組咧都掌握不少資料啦，不過我都問一問個問題咧，就是希望能夠從政府口中咧得到佢哋一個比較確切啲嘅一個數字咁。咁啊，昨天局長咧就講咧就係純粹填嗰個地方嘅時候咧，就大概係1600蚊一平方尺咁上下。咁啊，依個數字亦都同我自己個理解差唔多啦嚇。咁但係基建嗰個費用咧，就真係要睇去到個詳細設計佢先知道啦嚇。 嚇，即係填海嗰個成本同收地嘅成本就相若，不過另外基建就另計咁，係咪咁樣理解佢話？ 係啦，係啦。咁但係你話收地成本相若咧，都要睇你點計啦。譬如我俾翻一個參考數字大家。我諗今年四月咧，喺政府問我哋撥款，元朗南嘅發展嘅，如果我冇記錯咧，22公頃嘅地方，22公頃嘅地方咧，就當中15公頃係私人地嚟嘅。咁啊，當時俾嘅數字咧，大概32億幾，就連埋係即係搬遷賠償呢啲咁嘅數字嘅預算。咁即係話咧，如果私人地淨係收購私人地，連埋曬所有搬遷賠償咧。都成2000蚊一尺噶啦，咁但系你话会我发展一个大地方，成个新界咁，有究竟嗰个圈里面有几多系私人地，有几多系呢个政府地咧？咁呢个每一块都唔同嘛。咁所以捞匀嚟计咧，其实就即系填海同呢、這个喺新界发展咧，纯粹攞块地翻嚟嗰个价格咧，系唔应该差太远。 OK， 好啊，唔该晒林小露，同你倾到呢度先。林小露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讲到有关于寻日喺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到有关于中部水域人工岛嘅研究，而家就话会系三个岛 A、B、C 岛，包括咧就喺交椅洲嘅北南同埋西。是填海 ABC 有三個島的。有議員都關注到啦，譬如人工島進行的期間，北部都會區又會同步發展，會不會搶高了某一些物資資源或者人手方面的成本呢？發展局局長林漢豪就有回應，提到說根據現階段人工島的造價估算，再加上一般基建工程預測估算，合計所需的現金流大約是相當於本港經濟總值的 4%， 同1990年代黃金基建年代高峰期是去到 6% 的，就認為仍然有空間是同步進行北部都會區的工程，就說重點就是做好分階段的現金流融資協議。另外有議員也提到建議政府就是全面是公布一些開支和時間表等等一些工程的整體規劃的。剛才跟林小露談，又想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一下關於中部水域人工島今次最新的發展，有綠色和平傳訊經理楊日輝。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楊日輝，點睇政府尋日喺立法會都同議員啊傾到有關於呢個中部水域人工島啦？你對於成個人工島最新嗰個發展計劃，你自己點睇？ 其實政府由2018年開始咧，去提出明日大嶼嘅填海方案啦，定係抑或咧而家改口叫做交椅洲人工島方案咧？其實綠色和平都係認為政府應該去優先規劃咗新界嘅中地，講緊特別係北部都會區入面一啲。快速閒置的中地，而無需要咧係耗用一個咁巨額的造價啦，甚至是破壞海洋的填海工程。嗱，睇翻政府咧喺遞交俾立法會的文件啦，以至於尋日立法會嘅討論嘅回應入面咧，其實都係冇主動正面咁回應到包括民間啦以及市民嘅三大個問題。第一個咧係嚴重低估咗個造價啦，咁我哋講緊係估算可能係達到8000億嘅。咁第二咧，其實就係對於賣地嘅收入咧過分樂觀，亦都係高估咗嗰個嘅收入。咁第三咧就係、是、對於環境生態影響方面咧，我哋今次見到佢其實係嗰個生態調查初步結果咧，亦都係未經諮詢環諮會咧，就已經將嗰個嘅方案咧變成二變三。係啦，其實我哋睇到今次成個披露人工島嘅方案咧，政府係用一種 擠牙膏的方式去披露資訊，甚至昨天在會議亦都有明言是去到2024年才會有更加多詳細的資訊去披露。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現在這麼急要推一個公眾諮詢，其實某或多或少對於公眾來說都是不公平的。我們都憂慮這個諮詢會不會即變成一個走過場，甚至是唱好人工島項目的一個工具，沒有辦法反映到市民其實對於明日大嶼的那個擔憂，甚至是要求撤回的聲音在入面。 OK， 我補充一點，昨天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就說希望2024年研究再進一步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稍後可以再交代多些有關於個造價的。剛才你提到三大方面，先說為何會去到你們估到去到個8000億，現在政府才說個人工島造價5800億，為何你們會估到去到這麼高呢？ 其實值得留意的是，發展局在2019年去公布明日大嶼方案的時候，說的個造價是6240億，當中是包括了龍鼓灘、欣澳等等的填海計劃，但是今次去公布那個的造價的時候，其實是有別於過往的做法，它只是交代了交椅洲人工島這個的造價，說的是5800億，所以為什麼看落呢，跟當年是有出入。但是即使是這樣，按政府的估算，其實過往四年這個交椅洲人工島的造價已經是上升了800億，如果按回政府估算的升幅去計，真係去展開填海工程，講緊係2025年底嘅時候呢，那個估算其實應該係要去到6400億，單單係呢個填海工程。咁如果再加埋啱講已經被剔除咗嘅，例如欣澳啊、龍鼓灘等等，其實個造價係可以去到大概7900億或者以上。咁、okay. 而當中呢仲未可能計到一啲例如通脹啦，甚至可能係一個發債融資方式要交付嘅利息等等。咁呢都係會大大去影響咗呢個造價上升嘅風險。 OK， 另外話賣地收入嗰度，你就話覺得過分樂觀嘅。不過政府其實都話，除咗基建工程唔係淨係睇個土地嘅收益嘅，都要睇之後發展完之後嗰個經濟效益嘅。提到話人工島咧全面發展之後咧，政府估計相關嘅經濟活動咧每年啊可以帶嚟大約2000億元嘅增加值嘅。呢、這個又有冇計埋落去咧？又？ 其實我哋都留意到政府其實今次計既係下調咗個賣地收益啦，咁講緊個估算其實都算係樂觀嘅，因為我哋見到啱提到你講嘅，例如核心商業區，我哋見到第二個核心商業區啟德發展區咧，其實啱啱喺12月就有一塊地，講緊係差唔多6000蚊尺價去賣出，咁其實比起政府咧嗰個估算咧，如果約莫係要用8000蚊尺去賣咧，其實已經低咗大概1/4。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整個賣地收益講緊可能分分鐘係去到5700億。咁當然啦，我哋都留意到咧，局方有提到哦，咁其實可能成個填海計劃除咗啱講賣地收益，仲有一啲嘅經濟效益啦，或者係社會效益嘅。咁其實當初咧政府去提到明日大嶼嘅方案咧，其中拋出咗一啲美好嘅願景啦，包括係市民係咪可以住大啲，甚至咧係解決到一啲嘅房屋問題咧。咁但係我覺得有兩點咧係好值得大家去關注同埋留意嘅。第一就係政府到目前一刻咧仍然係未交代啦或者承諾，去到2032、33年所謂第一批居民入伙嘅時候咧，公營房屋嘅數量到底有幾多？咁第二點咧就係而家咁嘅睇到嘅情況咧。當初話公司型嘅房屋比例咧，係有機會係講緊係維持7:3嘅。咁但係我哋尋日都有留意到咧，就有回應去局方有回應委員嘅時候咧，就話7:3咧就唔係鐵板一塊，咁亦都有機會咧按住個市況去調整。咁係咪意味住到底呢個所謂調整係咪會減少咗公營房屋嘅比例咧？我哋睇翻一啲嘅例子咧，例如西九龍填海嘅例子啦，我哋見到填海落成之後咧，其實頭十年咧好多嘅住宅項目都係講緊一啲天價嘅豪宅啦，直至去到近年咧，先至叫做有多翻一啲零星嘅公營房屋去供應。我哋都擔心咧，呢一個咁嘅公營房屋嘅所謂嘅效益咧，其實係咪會走樣咧？咁第二咧，啱提到一啲嘅核心商業區啦，咁佢都其實想係做到第三個 CBD 所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啦，我哋見到第二個 CBD 啟德發展區，啱提到嘅包括佢嗰個嘅尺價咧，其實亦都係下跌緊啦。第二咧就係當中其實亦都當年咧有承諾過嚟一啲環保運輸系統啦，講緊做咗10年嘅研究咧，最後都係爛尾不了了之嘅。咁如果我哋咁嘅根據咁嘅往績咧，其實我哋都好難去說服市民啦，或者唔擔憂咧，到底政府當初拋出嚟嘅美好願景咧，係咪真係一張空頭支票 ？OK， 5+分鐘可唔可以講埋你哋對環境嗰個憂慮？ 係咁，我哋今次見到咧，政府就喺當初啊，講2019年咧就話中部水域人工島咧嘅生態敏感度相對較低。咁、但係今次佢嘅生態調查初步結果咧，就正正印證咗咧，其實中部水域嘅嗰邊係有一定嘅生態價值，包括一啲石珊瑚等等。咁但係咧咁樣其實咪亦都反映咗局方當初冇資料嘅情況下咧，咁快去判斷低生態價值咧，係咪一個錯判，甚至係低估咗依啲嘅生態價值咧？而且今次咧，亦都係冇就住舊年嘅承諾咧，將呢啲嘅初步結果交俾環資會去諮詢。咁所以呢個我諗亦都係令到大家去憂慮咧，到底政府所掌握嘅資訊到底係咪足夠同埋全面？ OK， 好啊，唔該曬楊日輝同你傾到呢度。楊日輝咧就係綠色和平傳訊經理嚟嘅，講到有關於中部水域人工島啦。立法會文件亦都提到，先話有關於生態方面初步生態同埋漁業調查嘅結果，就係顯示咧擬議嘅填海工程咧喺生態同埋漁業方面咧係沒有係冇不可克服嘅問題嘅咁。有關於呢一個中部水域人工島嘅研究啦，頭先都提到就話2024年研究再進一步嘅時候咧，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嗰陣咧會再。再交代有关于造价方面的情况的。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心理学的名称来源于希腊语，是一门研究人类和动物行为的心理现象的学科，涉及知觉、认知、情绪、人格、行为和人际关系等很多领域。早期的心理学属于哲学的心理学，主要是探讨身心的关系、天性和教养、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知识来源等四大议题。 自20世纪初，心理学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兴起，对大众造成巨大的影响。弗洛伊德式的因果论指出了过去人生经历之中的创伤造就了现在，亦都因此必须找出隐藏在个案过去经历中的原因，才能够解决现在的症状。而与弗洛伊德出生于同一个时代、活跃于同一个心理精神分析学派的阿德勒，就主张人建立自我的基础并不是创伤，而是赋予经验的意义，所以才会感到痛苦。 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副题是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教导，作者是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和日本文化人古贺史健。书中通过一个愤世疾俗的年轻人，因为听闻哲学家主张世界无比单纯，人人都能幸福，所以他就决定要和哲学家辩论。他认为世界分明是复杂混乱，何来单纯，何来幸福。 书中通过年轻人和哲学家的一问一答，介绍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分别。 如果弗洛伊德指出潜意识的深处的创伤，这些创伤是建筑成终身居住的小屋，反初创伤带来的是宿命的挣扎，这样阿德勒就是将我们逐出创伤之屋，逼大家勇于面对当下每一个决定的严厉老师，点燃了要好好活在当下、不为宿命所捆绑的热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被讨厌的勇气》，作者岸见一郎、古贺史健，由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